而家就到奇异党嘅时间啦，呢个系 live 嘅，系啦 ，live 系啦，咁有我潘白光同大家主持啦。 Hello， 系啊，咁啊介绍下嘉宾，自我介绍啊嘛。 Hello， 我系 Norris。 系啦，咁啊就今日嘅嘉宾女主持就系你咩事啊 ？Sophia 又系我啊？ 挥手边个啊？哇，唔好意思啊，我删咗咯，咩事啊？ 做咩事？ 咁邪门嘅， 好似系直播嚟 嘅。我头先系删咗噶，系啊。我喺确保删咗佢都突然间弹翻你， 呢个应该系个灵异事件， 系啦，起死回生嗰度咁样噶，系啦。咁啊，介绍咧，咁啊，今日嘉宾咧就系、是、一个佛教嘅修行人嚟嘅， 佛弟子啊，佛弟子啊， 你睇到佢全部佛教徒都系佛嘅弟子啦， 系啊， 系啦，咁你都唔例外啦， 略有理解，略有理解啫。 咁咧就啊，今日咧就会都会有好多嘅嘉宾，有好多嘅分享啦，或者系分享到一啲关于系喺修行啊，或者禅修嘅过程啊，或者成嘅喎，系嘛，都会讲到嘅。咁啊，但系咧，因为咧， 我真系想请教一下潘师傅、就是，就系即系有时可能喺禅修上边咧，佢、哋会见到嗰啲咪晕晕或者见到一啲奇怪嘅状况，可能喺法科上边，你哋会点样处理？即系或者喺道术里边点样处理？我哋可以交流一下。 好啊好啊，一阵间咧，一阵间当然啦，我哋大把时间去讲下啦。咁我首先咧都要你上到嚟啦。你好似系以前有，而家唔知道有冇啊？头先你讲话以前，而家或者都有。 哦、 你有做电台？ 哦、以前有搞过嗰阵时 咧，网台啊， 网台嗰阵时喺阿 Ray 同啲朋友整过嘅节目叫做香港把妹达人啊，佢系嗰阵时我以前一个好旧嘅一个作品。 香港 把妹达人，即系个叫 pick up artist， 咁系透过一啲即系心理技巧，点样，其实系俾即系点样去系一个 approach 咯，认识， 接近或者系俾一啲打开话题， 或者点样其实一啲社交技巧嘅推进。 其实系唔系头先你讲到心理啊？点解咧？即系成心理学点啊？ 哦，其实即系咁，譬如可能我咁样对住你咁样侧个头，其实可能系即系代表紧嗰、那个其实系提嗰、那个亲和感，可能提高，即系可能喺个动物喺、个动物性上边、 okay, ， 即系我一啲小动作，其实你唔觉嘅时候，潜移默化咗，咁系会 明白， 会影响到人咯。 哦，系啊，系啊，因为有啲人都系咁啊，要值得学嘅呢啲 咩啊？ 喺社会上好多人都系唔系好懂， 冇自信咁样去。 咁当你早个人五分钟前识呢啲嘢，咁你就可以收人五分钟后先识嗰个钱噶啦嘛。 系啊。 嗰阵时靠呢单嘢养住个台啊，养咗几年嗰阵时。 系啊系啊。 系啊，嗰阵时都嗰阵时网台啱啱搞嗰阵时， 咁 靠呢个节目都 早嘅，好似话都系嘛，都系几多年？ 嗰阵时好似都一二一三年嘅事。 哦，系咯。 嗰时1213年。 系啊，都算系早嘅喺网台界。 咁跟住呢几年我就冇搞个节目，同埋冇搞即系冇搞嗰个节目啦。嗰节目搵到钱嘅，咁之后就交低咗俾以前两个拍档，咁佢哋负责呢、這个，咁我就机缘巧合之下就认识咗佛教啦，咁亦都认识咗唔同佛教嘅教义，咁同埋就机缘巧合之下，咁喺香港，我竟然间喺香，即系嗰阵时我记得系喺欧债危机嘅时候，嗰阵时咧，我发现到原来喺希腊咧，有啲小岛咧就系好平嘅，即系可能。差唔多百零两百万港纸就已经可以一个小岛。嗰阵时我发咗一个愿就话：，哇！如果我有个岛做下岛主，都应该几招积噶。咁估唔到呢个愿咧，喺我三四年前之后咧，我喺香港认即系搵到一个小岛，咁入边有啲破落嘅村庄喺度嘅。咁我就重新起嗰啲码头俾佢啦，咁重新修补翻嗰啲 villa 啦，咁就成咗一条新嘅村。咁我就呢个村嘅主席，咁系啊 ，Sophia 都嚟过沙滩玩， 我都要 咁邀请师傅你过嚟玩啊！ 系啊，真系你讲到好正啊！头先 咁我就成日会喺嗰度，一呢个地方就我保障到呢个地方嘅 privacy， 即系嗰个私隐度啊，咁就。 很多需要私隱度很高的團體，中不同的宗教團體啦，或者一些秘法的團體，或者一些撒滿的儀式，那他們都會成日 approach 說想借那個地方去做一些即是不可以被人知道的儀式。那所以我因為這個機緣之下就接觸到很多平時正常人在書本不會見到的一些撒滿儀式的一些過程。 見識都很多，即是看到很多東西的。 但是对智慧就没什么增长过了。 都不是啊，因为修佛的自然开启智慧。 是啊，即叫做吹水的时候多些东西出来吹。我很紧张啊，我今次上来我很久没做了节目，所以。 很紧张。你今天 真 早过我。我早过我上台做节目。 好 紧张。真 的很紧张。好啦，咁同我做节目完全是不紧张啦。 好开心，好开心。 好啦，咁啦，既然你呢又搞过啲电台啊网台呢啲咁嘅嘢。是不是很多时候听行家讲都说做网台啊电台啊都有很多这些又说 VR 很多东西搞啊很多灵怪灵界的朋友究竟 你有没有遇到啊或者你 有没有遇到DJ 啦，或者电台的 DJ 啦，或者 even 网台的 DJ 啦，基本上每一个台咧都有自己看家鬼故嘅，即系咧你一倾开嘅，因为每个台你都硬系有灵异节目噶嘛，以前阿威有个节目叫《文明之谜》啊，有个叫中原啊，欧文基佢哋搞嘅 Alex 出咗家啊，嗰个我哋之前有个我成日都同佢 出埋家添， 出埋家 有个喺佢嗰度吸收到佛教， 我成日都同佢成日同佢请教嘅时喺禅修上面嘅问题， 系啊，即系唔系喺佢度启发你嘅。 咁翻返即係就話每個台都係自己嘅看家鬼故嘅。即係只要呢你同見到甚至乎電台嘅 DJ 啊男男女女又好啊你咁咪你個台有啲咩古怪嘢啊。咁呢基本上呢嗰、那個話題呢大家都係好近嘅啦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個台都雜㗎陰氣重㗎因為嗰陣時以前那個舊伯檔呢那個舊伯檔就即係出咗事啦後期走咗佬。咁嗰陣時就搞埋鹹網添嘅佢哋。 點樣鹹網 嗰陣時有個叫 Man 9394的網台。就是专是讲呢 ,man, 即是讲男人。 专是专是讲怎样回大陆啊野游啊哪些。因为很重的。 有什么攻略的嘛 攻略攻略攻略来的。那就灵异节目有很多 ,New Age 有很多那时神秘都是神秘笑死朕那些全部都在那时出来的。陰氣重的咁有人直头话喺厕所会有人递纸巾啊或者有时开下会无端端吹完左边耳仔有人喺度吹右边耳仔啊即係有几件嘢喺度玩嘢、即係嗰时我又未识喎即係如果识玩嘅时候就应该好多嘢玩㗎嘛、即係我又唔驚呢啲嘢咁我记得有一次喎录节目同个拍档录节目录下录完啦即是录完一次啦咁正常录完节目就可以有个 in break 㗎嘛。咁出去有个 in break 嘅。咁出去后行有 in break 啦咁我返返入 studio。咁个 studio 嗰时就一个房然之后另一边有个房我喺厅嗰个房嗰度。咁一做节目嘅时候咪佢出咗去咁我戴住个 headphone 啦咁喺度整个桌面啦。另外一个就係桌面成日摆咗桌面嘅嘢呢在没有人掂过的电脑之下呢啲快乐是会有权不见咗嘅。 即是在电脑入面的快乐㗎。 係啦在场面嘅时候是会消失嘅。即可能係佢唔鍾意你嗰啲节目呢咁、那个节目就会消失咗嘅。 即係平时係已经係拉咗出嚟㗎啦 喺 desktop 㗎喺场面㗎。咁嗰次就戴住 headphone 咁喺度自己喺度大嗌喺度唱歌冇人㗎嘛喺个 studio 大冇人嘅时候喺度唱歌好爽㗎嘛。咁跟住返返嚟咁我哋喺出面食咗支烟先准备开始录节目啦。咁唔记得咗嗰排啱啱睇完回魂嘢定咩啊有朱古力好喎捉鬼可以朱古力冇端佢塊面青晒喎。咁我哋继续录埋最后一节咁我係背住个录音室嘅咁佢就望住出面啲灯喺嗰度冇端录下咁闪咗两下。咁佢塊面好驚青㗎嗰个拍档就。咁佢塊面就青晒喎。咁我冇理咩事啦咁佢就成日睇到神不守舍咁讲节目就接唔返个 flow 咁样。咁去到过海嘅时候呢咁就讲返你知唔知我啱啱你系咪喺个 studio 唱歌嘅我听到有把女声喺度同你伴奏跟住心諗 有几过瘾喎、啊。咁、啊、我成日觉得自己唱歌好听。 咁其实系唔系出街，系自己唱下啫，系嘛？ 冇，我自己冇出街嘅，就我自己 喺度哼下歌啫。 我问，哦，咁佢和声和得好唔好啊？咁、啊，跟住佢又冇答。咁我记得之后有一日推麦，咁我负责。即系推米就系红像 panel， 系红像 panel。咁嗰阵时录嗰个节目叫做《创意冇咁易》，咁系有两个主持，男主持喺度嘅。咁录完之后咧，咁即系有个习惯就系录完之后你会重新听翻晒啲节目噶嘛。咁你重新听翻个节目先。即系我听过就唔好，另一个负责听嘅。听完之后，跟住佢讲 ：，Vanos， 你听下发生咩事。我屌咗把女声喺度，无端端，唉，跟住你好啊， 即系嚟讲嘢添啊， 真系讲嘢噶，但系嗰个节目系得男人喺度噶咋，系无端端 jam 我把你声，我都系新过嚟噶，系无端端 jam 我声喺度， 冇可能噶，系啊，呢个咪遥控技术嚟噶嘛，好难， 唔系佢入咗麦嘅，佢系入咗麦嗰个，咁我哋直 头就有可能 jam， 我哋 系啊， 我哋直头系。将嗰个系剪低咗， 都会 jam 好似。咁嗰集节目咧，基本上我哋到我哋嗰、那个，我哋礼拜五个档啊嘛，嗰阵时创意冇用，好似礼拜三个档嚟嘅。咁我哋就直头咧懒到咧，就将佢撞鬼嗰段咧就剪咗去我哋自己个节目嗰段，撞鬼节目咁啊，咁就我哋就三节嘅，咁啊悭咗节半啦已经。但系就即系第一次第一身系 feel 到原来真系会有嘢突入嘅咯，会咁呢个系好玩嘅，呢个好玩嘅经验嘅。你哋呢边咧，你哋 冇啊？我做咁耐， 嗰时好中意唱歌嘅，系咪？ 我系啊，我做咁耐灵异节目，即系我自己之前有个台，另外一个台又做咗轮啲灵异节目主持啦。咁同埋呢度啦，同埋其他嘉宾，我做嘉宾嗰啲台我唔理佢啦，因为嗰啲台个个都系有鬼故嘅，都会有个底嘅，都系有。 系啊，系好劲嘅，一讲鬼故。 但系咧，唔知点解咧，系我做主持。嘅节目咧，我硬系我唔觉得有嘢啦。 但系就有我听翻以前有个拍档讲，就话有个节目咧，嗰个主持就有阴阳眼嘅。咁佢见过嗰阵时喺永乐街尾啊，嗰阵时我哋 studio， 咁佢话见到喺嗰、那个嗰栋大厦嗰度咧，系见到有人系跳楼嘅，即系佢系重复地跳楼嘅。 系， 即系嗰个嗰啲应该系嗰啲怨灵啊，系嘛？嗰啲怨灵咁样喺度重复跳楼咁样， 系会有 系咯，系个个都系咁讲啊吓，呢个理论 会不停喺度 loop。 但我未见过啊嘛，我唔知系咪，咁佢不停跳嘅，个个都系咁样。 其实我都未，我都未 直接第一身 见过。 咁如果佢系郭靖咁咧？会唔会射雕咁不停咁射雕用住咁射嘅？ 你仆街系要仆街 咁， 好 丑。咁啊好啦，咁啦，咁喂呢个咧就系你网台嘅你自己亲身经历添。 系呢个系亲身经历嘅，咁就去到后期咧就试过啊，去到嗱撞鬼咧，真系鬼啊，真系未见过，因为。如果喺即系六道噶嘛，六道就话即系你话人道啊、天道啊、畜生道啊、修罗道啊，咁啊地狱啊，咁啊咁界界都有嘅。咁其实你天神都有成日生灭噶嘛，你天神都有生灭，咁唔通天神死咗之后天界又多只鬼咯？ 嗰啲冇嘅。 咁又冇喎，咁唔通畜生死咗只狗嘅有个灵魂喺度？咁六道都有鬼，即系六道咧，六道 A 之余就有个六道 B 喺度，咁我讲唔通。咁成日有时修正法嘅时候咧，咁都成日问啲师傅：喂，咁你见过鬼未啊？咁你又觉得鬼系乜嘢咧？咁成日有时会问好多啲法师啊、修行者啊、灵魔即系我啊，即系我会婉转啲问咯，因为佢觉得呢啲好戇鳩咁啊，呢啲问题，因为佢唔会需要理呢啲问题噶嘛。因为佢哋有时去到有啲证悟咗，可能喺佛教入边有啲证悟者，可能佢哋去到圣者嘅果位嘅时候，有时系啲天神都会过嚟同佢哋请法噶嘛。有时啲天神会过嚟请法，咁天神都系有生灭，咁佢过嚟请法嘅时候。咁佢哋，我问翻啲喺森林修行过嘅法师咧，咁佢话天神会喺一天神唔会嚟人间噶嘛，佢会我嗰时睇过一本叫做喺家珠，即系喺后物啦，八教入边啦，有一个圣者叫密纳日巴，佢以前系练黑法嘅，咁佢直头系可以条村得罪咗佢，然之后佢练去跟个法师学法，练黑法落冰雹。 同埋诛法，即叫啲杀人鬼去杀晒条村啲人。咁之后重新再收翻正法，咁佢做咗一个大圣者啦。咁所有八教就系因为有密纳日巴，咁就再传俾江波巴，再传俾大波佛王，咁之后就出咗嚟。咁嗰时啲天人咧，佢死嘅时候咧，啲天人系过嚟送佢，但系啲天人见到人落唔捻落人间噶，佢哋觉得人间臭噶，见到人佢哋揞住鼻噶，好捻扑街噶啲天人。咁天人咧，佢哋留到人间，佢哋点样体现？喺个光体咯， 系因为光体，我哋个欲界呢、這个咁嘅物欲界呢个凡 臭噶嘛，佢哋觉得， 佢哋觉得系啊， 系啊。咁如果天神系用光体嚟代表，即系嚟去欲界啦，咁如果嗰个唔系光，嗰、那个系极暗嘅东西咧，嗰、那个会唔会系有机会解释到鬼或者是咁低频嘅东西嘅存在呢？咁样呢、个会有机会喎、啊，呢、這个 系啊，咁真系要研究一下啦。嗱，咁咧时间咧好快好快咧，我听嘉宾讲咧就已经系 十五分钟， 系啦，已经够晒钟啊。咁咧嗱，我转头翻嚟啦，就有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噶，冇行开啊。